生又熟悉，仿佛在我耳边诉说他的曾经，眼前映出一个身影慢慢的靠近，放肆的带走我的心。曾经，眼前映出一个身影，慢慢的靠近。